今天早上很冷，是吗？ 你知道昨天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微信，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他在武汉。我说哎，我说北京这两天好热啊。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外国人。 其实他是裹着被子在武汉，是吗？说今天太冷了，我得捂点汗。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他给我发的是拼音乌汉。然后他就说全国好像除了北京之外，其他的地方都在变凉。我心里就一惊。然后再俗一点，就是范儿也向我们问好了，早上好，又来签到了。 对呀、今天早上大家来的好早哦。 所有的朋友们都要签到哦，对不对？签到的朋友可以得到我和珊珊的 口头表扬。 口头表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条资讯。我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朋友当中，或者是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强迫症？ 举手。 有强迫症，你有强迫症，你有什么方面的强迫症呢？ 其实我如果说是强迫症的话，倒没有那么严重嘛。我不是去看过一些心理的方面的一个指导吗？其实算是一些强迫行为啊。比如说从小的时候，这个行为就非常的明显。我写作文的时候不能写错一个字，就除非考试的话来不及嘛。平时的时候如果写错一个字，撕掉重写。然后就比如说做那种错题笔记啊，就一个字一个字得码巨齐才可以。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眉毛得画对称，是不是好像方向有点转移？ 如果一个人在朋友圈里发了七张照片， 拉黑，直接拉，我就知道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他就会心太大，他经常会注意不到我的一些小小的情绪。我觉得我们俩就算做朋友，早晚会吵架。 okay, 还不是刚开始就井水不犯河水，然后好好的在各自的世界精彩的活着。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强迫症患者最爱的广告。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啊。这个广告的主题其实实际上就是把很多很多的图形和画面的组合，然后把它变成强迫症最喜欢的样子。 得劲儿，我看着真是开心的。比如说我看到了四张图片哈，第一张图片就是可能十几行十几四行，然后十几列的一个方格子网形，然后是按照非常规则的形状分成了一半白色一半蓝色，像一个楼梯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对不对？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特别特别规则的图形组成的一张图片。这是广告片吗？ 对，这是一个视频广告的一个截图。那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叫做 Nexus Studio 做的一个交互的一个设计的项目。这个广告最有意思的是它利用了一套算法，就是强迫症患者设计的算法。 哇， 就是怎么算都能把那些不规则的图形给它全部变成强迫症患者喜欢的规则，而且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很愉悦的图形， 开心啊。这就是这个程序员， 这个就是这个设计师他在研究这个算法。然后这个算法他也是希望推广到更多的这样的视频的记录当中。 是的。 他说有些设计产生于网格之间，而另外的一些就是则会借鉴编织图案，所以说他其实实际上是指导所有的人要去借鉴这样的强迫症风格。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一早上首先就给我弄了一个这么得劲儿的图片让我看一看， 对不对？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有各种强迫行为的，其实看到这种图片你会觉得心里特别舒坦， 对吧？ 你如果想舒坦的话呢，可以亲自来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看一看哈。除了 FM98.2 AM92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所给您播映的图片啊、视频啊，还有在直播间里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还有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情况了。 Lisa 说她没有强迫症，她很正常。你正常吗？你这个吃货。 一加二加四。到现在我都记得 Lisa 点餐的这种特别规则的点餐方式。 Lisa 麻烦照照点餐的时候的自己，好不好？对着镜子照一照那个时候的自己。 但是其实我特别希望咱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拿到这个达到强迫症的程度。就是每天不听微微一笑就难受。好不好？你们都照着这个方向去培养强迫行为。 可以。而且说实话，我是觉得强迫症其实有的时候会带来一种非常 可爱的偏执。 对， 然后最近我发现好像身边很成功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偏执。 我就一定会成功、 不偏我觉得你是偏 不成功变成人反正现在已经是人了嘛，对吧，有个退路。 OK， 然后另外一条消息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销售，就是在零售行业的一个领军的品牌呢，现在目前是大规模的去进入到这个无人机贩卖机无人贩卖机这样的一个领域。 对的，就 他们设计了、 就是、各种自动贩卖机的那种无人超市。所以现在是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品牌都开始竞争这一块。 其实在国内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这个新闻，因为我对这个新闻很感兴趣。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就是生活周边观察一下人到底少在哪儿去了的一个人。然后现在我慢慢的发现，就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楼的底下都会有一排一排的机子，有可以照相的，然后可以自动卖饮料的，自动卖零食的，自动卖咖啡的，甚至有的时候你还会看到一些自动可以就自动取款的。 自动取款应该好多年前 就反正什么都是一排嘛。 他是最早，他是大哥。 就一排在那儿。 对的。 然后你就觉得什么人都不用。然后机子永远是坏的。 神转折。 对吧，然后 就是刚开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推进市场的行为，在做后期的设备维护上面还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也会想更多的配套的方法。其实我看到很多创业者，你知道有的人是做这种铺开的这种行为。我看到一个创业者非常非常的聪明，他说我去帮你们做后期。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人去动这样的脑筋啦。所以说其实坏的这件事情肯定还是一个小部分的比例，慢慢的会变得更加的便民，然后这些设备会更加的完备起来，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品牌设计的这个无人的这个就是自动售卖机，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对于比如说饭团、三明治、零食和饮料等等这些保质期比较短的食品，通过他们的生产日期来判断他们的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到期的那个时间 啊、 就是质量到期的时间是吧、保质期。 哎，那如果是保质期到了的话，它会自动下架吗？ 它会下架，对、它会自动下架。 明白，就会直接掉下来，对吧？我就可以直接去底下接着，对吗？如果我不介意这个到期时间的话。 我怎么觉得丐帮好像多了个业务，就每天算着说这个饭团不要被买走，不要被买走，不要被买走，好，到期了，接住。 就去那守着。哎，先生，你要买这个饭团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饭团口味更好一些，而且我知道啊，您看这个饭团大概还有十分钟啊就要到期了，这时候口感可能不是很好，我建议您买这一个。 对，就千万不要吃，就是今天是几号来着？9月21号是吧？ 对的， 千万不要吃9月21号早上9点的罐头。为什么？10点就到期了，自动下雨的， 守着呢是吧？ OK， 然后紧接着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军的行业来说的话，它推动自动售卖机，其实实际上现在已经可以卖150多种商品了，你知道吗？而且就是不同的这样的就是超市有不同的这样的就是自动售卖机的规格和方式，但是大体上来说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你知道甚至连拉面都有在自动贩卖机上卖的。 热的吗？怎么掉下来呢？ 应该就是一个很缓慢的机器，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给你送下来的那种，是不是？ 对， 或者有可能还它不是泡面，对不对？是拉面， 是拉面。我觉得我没有见过这种啊。我个人想象，我觉得应该是汤和面分开的吧。 有可能就跟送外卖的时候的感觉 是 一样的。 汤 是 一个封闭的东西、然后它给你加热，然后面是放在一个碗里，然后给你送过来。 有可能。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其实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无人超市？有没有在这种无人超市的售卖机上面买过东西呢 ？Lisa， 你有没有在无人就是售卖机上买过 零食？买过 早餐，买过拉面。 我前两天去了一家餐厅，那家餐厅还挺有特点的，叫失重餐厅啊、其实它的风格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服务员帮你上菜，就各种各样的轨道哦，就会帮你把那个菜从2楼那个厨房，他做完之后给你塞到一个盘子上面，直接放到轨道上面，然后就沿着一个类似滑滑梯的那种，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在整个餐厅转转转，然后掉到你面前，就是体验这种乐趣，莫名其妙的觉得很开心， 是吗？ 是的啊、但是也碰到了就是那个菜翻车的情况，还有就是那个菜在轨道中间卡住，那个服务员就拿着一个巨长的杆子，就是我此生见过最长的竹竿去捅那个轨道。 可是就越来越多的创意走进我们的生活，也希望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方便我们的生活了。 所以还他们家就不卖有汤汁的东西是吗？ 他们有非轨道传输的菜品。 OK、所以轨道传输的菜品是可以固定在上面卡在里边的是吗？ 他们就用一个小锅然后把它汤住，就是框住那种感觉，比如说汉堡就包好、 okay. 然后放在一个刚好大小可以跟汉堡适配的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或者是薯条，它会有那种纸盒子，更像是外卖的盒子，就把它包装好，然后给你放到那个餐盘上面，你自己再去倒出来这样子。 你想象一下，如果从上面下来的是一碗汤汁浓郁的日本拉面， 你就可以直接抬头接汤喝呀，然后看看能不能直接淋到嘴里。 OK， 以上带给大家的是两条资讯，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好奇头条号。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是微微一笑。刚刚我们介绍了自动贩卖机以后，再俗一点就是范儿说了，他说玩公仔的朋友可能会发现，现在在一些就是大的超市啊，特别是有一个大的超市添加了很多公仔的贩卖机。然后不是抓娃娃的那种，是直接就是卖公仔的那种贩卖机。然后 抓娃娃的你会买不到呀。 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个抓娃娃和一个贩卖机放在那儿，我会选择抓娃娃。 你知道吗？我看到一张最悲伤的抓娃娃的图片，就是那个娃娃哈，其实你本来都已经抓过来了，然后它在掉下来的时候，身体都已经在那个洞里了，然后爪子挂在上面，就挂在那个桶的壁上了，就跟你家猫洗澡一样，你知道吗？ 你知道 多悲伤？ 你知道有一次我抓一个娃娃抓了很久没有抓上来，有一次终于把那个就是叉子就卡在他的衣服里边然后把它勾上来了， 然后他就愿意挂在钩子上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叫那个人帮我拿下来了。 这也可以。 对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就挂在上面的话，我说就是我肯定是要把它拿下来的然后他就给我拿下来了。 有这么较真吗？毕竟那娃娃估计也不贵， 因为我花了很多钱。 总算来一个安慰一下自己，是不是 ？OK， Lisa 送了很多个主播，辛苦啦，谢谢 Lisa， 谢谢，爱你。 OK， 下一条资讯其实是有关于服装的。就是之前我们昨天不是才跟大家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纪念品商店开业了吗？ 是的。 你可以在里面买到很多，比如说东京奥运会的纪念 T 恤，等等等等的物品。那在近日呢，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的统一的服装是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服装好看吗？然后它像什么？ 这不是棋盘吗？是不是？ 很多日本 二维码的那种感觉，棋盘吧。 很多日本网友在吐槽说，这个不就是 PS 里面的透明涂层吗？ 嗯，我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其实就真的很像是棋盘，一个是蓝黑相间的那种棋盘，一个是蓝白相间的，有帽衫，然后有这种 T 恤或者是衬衣，这是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志愿者的图片是吧？看到了一个上身图， 对， 嗯，长这个样子， 对，你能接受吗？ 我接不接受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能没有很大，我不接受。我都已经当志愿者付出这么多爱了，就不能让我穿得美一点吗？ OK， 像我 那它的这个设计来源是什么，你有了解到吗？ 设计来源就是它的那个会徽啊。 嗯，哦， 它的会徽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的， 然后它根据这个会徽就过来了。 嗯， 我觉得就白色和蓝色这个真的不行，看起来太像透明涂层了。 嗯，是的。 嗯，像我这样的人在982魔力工厂的直播当中给我们打招呼，早上好，他说 早上好。嗯， 早上好，希望周四你有一个好心情。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跟这个星星有关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星星的人，然后我有时候会用那个软件。 是公星星吗？还是母星星？ 是小星星。 好， 是群星。 嗯，是在天上的 星星。是星球崛起。对，是天上的星星啦。嗯，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就真的看星星，我会用那种看星星的软件去抬头看天空，然后告诉我，哎，哪是银河，然后哪是这个星座，哪是那个什么猎户座的等等等等。我最近看到了一张图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很美很美。是最近呢，美国宇航局公开了星系演化探测器近日拍摄的一幅太空图片。在繁星密布的背景下面呢，炙热的尘埃还有气体发出明亮的光线，照亮了太空，形成了美丽的卷曲线条图案。然后他们放出了这张图案给大家看一下，特别特别美啊，是一个星群，这个官方的命名叫做天鹅座。你可以看到它其实真的有这个天鹅的样子在，有那个就是趋向像天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还是挺美的？ 好漂亮啊。 对的，它距离地球的距离大概是这个1500光年。嗯，它现在之所以啊是会还产生这样的光亮呢，跟它的这个组成是有关系的。天鹅座呢是发生于5000到8000年前的一个超新星爆炸的残骸，现在还能够明亮的发光，是因为其中的气体仍然被恒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不断的加热着，所以说我们现在拍摄到的还是这种不灵不灵的蓝色的荧光的样子。 嗯，完全听明白你刚刚在说什么。 对的，是不是？就是我念完之后我都觉得什么意思，就觉得漂亮，这就是重点好不好。嗯，这是天鹅座了。 超新星爆炸是吧？ 超新星爆炸产生的残骸。 嗯，你上一次看到星空特别，就是看到个特别美的星空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觉得好像你说看到特别美的星空这样，你会留下一个最深刻的印记啊。我跟你讲过我看星空最开心的回忆就是在无人区嘛。然后在藏区的无人区看星空，你会觉得那个天好大呀。当时还开车行驶在一条四下无人的小路上。 嗯， 然后就周边是那种荒野草原的感觉，然后我一抬头往左一看，就发现一个硕大的北斗七星在我面前。 嗯， 就那个北斗七星大到我得从头就正常的我这个脖子可以转动的范围，从最右边转到最左边，刚好可以看完这个北斗七星。 哇！ 因为我以前看到那北斗星就是巨大，就是巨远，在远方。嗯，看到这个小学课本上讲的一个勺子的形状，但那次看到之后，我就觉得那一瞬间，这星空好美好，然后我好渺小，然后我就停车，然后到了路边就真的去看星空。就觉得自己处在一个碗形里面，就被一个就是碗状的东西扣住了，然后这个碗状的东西你抬头全是星星，密密麻麻的星星，就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然后我的眼泪刷的就下来了。 嗯， 那是我看星星最开心的一次。还有的时候就可能偶尔散步，然后用那个软件看的话，会看到更多的星座的分布，会更加的印象深刻一些。你有看星空很深刻的印象吗？ 其实我看星空很深刻的印象在西藏有过。就大概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 你小学六年级就去西藏干什么？ 就是我12岁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西藏旅游。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早上去看日出。 嗯， 然后你 哇，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就是以后看日出就不太是我的旅行项目了。 你还记得看日出的具体场景吗？因为我觉得好像13岁之前的事情都是片段式的和场景化的记忆。 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星星大到真的我当时就快被吓哭了。 那个星星是有多大？是公星星还是母星星把你吓成那样？你看到的确定不是太阳吗？ 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在天空里看到星星，我觉得星星是一个圆球形。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星星吗？ 确定我看到的是星星，也有可能是小的时候太小了，但我就觉得我一抬头看到满天就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像钻石一样的，就在星空当中闪烁，然后它是圆球状的，然后就一颗一颗一颗一颗密密麻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这个星星真的好漂亮啊，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说现在她说这个星星肯定会越来越，就是这样的星空肯定会越来越少。 妈告诉你那是弹珠是吗？ 会掉下来。 你是不是自己买的弹珠带去玩了呀？ 对， 你看到大小就真的像小时候玩的弹珠那么大吗？那种感觉 超级大。 你知道吗，水水，你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个骗子。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那个时候 可能是那时候是小朋友，就看到星星大的时候有些童话的幻想， 而且我也能够感觉到你说像一个碗一样，就是比如说就是盖在你的就是周边，因为西藏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看到的西藏的星空是一个穹顶形， 是的， 就是它其实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圈， 对， 然后它的星星就密布的像一个碗一样，就这样盖下来， 感觉好像天和地的那个交接离你特别的近，然后就没有那个漫长的交接的过程，它就是卡在一起了，把你捏在了那个天地之间的感觉。 对，没错。 但是你知道吗，刚才你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你看到的星星是球形，然后 圆球形啊， 是的，我就会觉得你在我这儿你就慢慢在缩小，慢慢在缩小，变成六岁的云水了，你知道吗？ 十二岁。 你脸上又带着这种就是特别特别童真的笑容。大家会有对看星星特别深的情节吗？或者没有特别深刻的看星星的印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 好不好？ Lisa 说，我经常看夜空，现在很少能看到星星了， 偶尔的时候才可以有，就能见度特别高。你知道，比如说刮大风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开心。就哪怕是你知道我开车的时候哈，有一回我开门我都有点推不开，就可能我停的位置刚刚好是顶风的位置吧。我一下车的时候，我用一只手，哇，我怎么开不开门呢？然后我就真的是用两只手才推开门的，然后特别踉跄下来的时候，就突然被吹成鬼那个样子。但当时我心里特别开心，就想晚上可以看见星星了， 是吧？然后你猜谁来了？ 谁？ 一个老朋友。 多老？ 很老。 天哥。 飞飘，飞飘。飞飘飞飘说刚刚 你飘去哪儿了？飞飘飞飘 飞飘飞飘说刚刚看到那个东京奥运会的那个志愿者的服装特别像赛车的旗子 啊，对啊，对， 是不是很像？ 我就说呢，我就觉得很像，用印象当中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是和飞飘飞飘一起去看的星星吗？飞飘飞飘说他印象最深的星空是在可可西里。 哎，怎么跟我好像给就是挺近的呢？我也是在可可西里 附近，对不对？ 对，附近。为什么呢？ 谁知道你们俩的，你问我。 我们俩真的没有什么啊，观众朋友们，飞飘飞飘，你怎么也是在可可？你哪一年去的呀？我是2013年啊。你要是也是2013年，这可就说不清了。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送大家一首一口气全念对，希望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做对，好不好？一会儿见。 Yeah. 个方向，自由开启纯粹，勇气一个方向。转变方向，面对面，转变一面，改变局面，改变他们局面，画面改变正面，一面原面，将你暗面消灭，正面一面方面，成为正面，对面，有没有消灭对面，对面见面。嘿，噔噔噔噔，一个都牵连着，噔噔噔噔，每次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白色永远都是彩虹桥。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朋友圈。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我是正在琢磨国庆节的时候去哪玩，并且想知道大家国庆节的时候准备去哪玩的珊珊。 我是已经想好了国庆节去哪玩，并且正在期待国庆节去哪玩，票都已经订好了的水水。 嗯，所以在翻滚朋友圈的刚开始，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国庆节的一点小数据，好不好？在这之前呢，还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没错，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微信的这个公众账号的平台里面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那好吧，抓紧时间来分享翻滚朋友圈的第一个内容哈。这是为了确保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幸福的、快乐的、祥和的国庆中秋假期。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假期啊，刚好连在一起了，如果你有心的话呢，可以请一个挺长的假。所以说国家旅游局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假日旅游指南。首先第一条，他们做了一个假日旅游市场的预测，想知道长达8天的超级假日当中有多少居民有出游的意愿呢？ 多少呢？ 居民第四季度的出游意愿是82.6%， 82.6%的人都有出游意愿呢。 对的， 那 怎么了呢？ 那 Verona 就是属于17.4%。他说国庆节要上班的人飘过。 哇， 为什么国庆节还要上班呢？你们是什么样的规定呢？你是在哪个行业啊？其实本来咱们国庆节也是要上班的，但是我们台里哇大气，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国庆节会有几天的时间呢，不能跟大家实时的进行互动哈，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下理解，所以说要珍惜我们可以互动的时光。 对， 出去玩之前， 淡蓝色说， 哇，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们终于可以轻松了。然后 就做老师 就 特别开心是吧？哦，开心开心。欢迎你常来哦。 嗯， 82.6%有出游意愿的人当中呢，有64.8%的人选择国庆中秋假期到十月底期间出游。 嗯， 所以说预计这个10月1号到10月8号呢，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7.1亿人次，国内的旅游收入将达到5900亿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为大家这个国家的 GDP 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没错， 嗯， 弗罗娜说是在外贸公司，嗯。 哇， 飞镖飞镖说国庆要过一个海鲜假期， 什么意思呀？ 就是应该是要去海边玩或者大吃海鲜吧。 飞镖飞镖真的很会吃，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他是真的，他是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美食节目的制片人。 OK， 咱们改天可以好好的请他到直播间里来聊一聊北京他喜欢吃的那些馆子。 嗯，彼得洛夫小狼说，珊珊，十一干嘛去啊？他说他哪儿也不去，在就应该就是窝在被窝在金窝，嗯，在金窝着， 嗯。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其实十一假期这种，如果是平时工作特别繁忙的人，可能就真的很想就在家睡大觉就好了， 嗯， 如果是平时工作比较规律的，可能他会觉得有点枯燥的， 嗯， 或者是那种真的很喜欢旅游、很喜欢出去玩的朋友呢，可能会好好的计划一个假期。 嗯， 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计划假期的时候哈，要合理的、理性的去选择自己的假日的旅游地啊，不能有什么心态呢？要杜绝攀比心态，杜绝享乐心态，杜绝完美心态，选择一个合理的路线和产品。其实这句话听起来挺虚的，后来我想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在这个策划假期的时候，的确会有这样的心理，比如说攀比心态。 你攀比很重。 真的吗？ 嗯，你是个攀比心很重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觉得自己要把旅行路线规划得比别人好。 我没有啊，我都是借用他们的旅游路线啊。你去问铁铮和小白，我去澳大利亚的路线跟他们一模一样。 但你会改一改？ 会改一点点。比如说他很喜欢喝下午茶， 嗯， 他去了很多喝下午茶的甜品店， 嗯， 我就改掉了。啊，我去了一些酒庄。是不是很适配？ Lisa 说她十一要去相亲。 哇，你多大了呀 Lisa？ 嗯， 就很想知道你相亲的男生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是家里安排的吗？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嗯， 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去认识一个新男生呢，还是走个流程听父母的安排呢？ 嗯， 啊，我建议你啊，就既然都去了，就好好的准备准备，做一个这个交朋友的心态去认识一个新朋友也挺好的， 对 不对？ 嗯， 希望你相亲成功哟，祝福你。嗯，那其实关于十一假期旅游的这件事情呢，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告诉我们大家十一的时候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呢？来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老人，确切的说是两位特别特别可爱的老人。第一位这位老人，他是一位老院士。 嗯， 其实我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挺想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的，因为我很想很想有一个这样的书桌，确切的说很想有一个特别有自己风格的书桌。 OK， 在说到他的书桌之前呢，先给大家播放一张照片哈。如果前几天你特别特别关注资讯的话，前几年可能会看到过这样一位老人。他是一位院士，曾经在高铁的二等座上铺开自己的这个设计的图纸， 嗯， 在这里开始工作，很帅气，对不对？他铺开的那张图纸是一个测绘图，然后他伏案在那里认认真真的在做自己的工作，只是坐在这个高铁二等座的靠过道的一个位置。当时有网友评价他说是高铁二等座最尊贵的乘客， 必须的， 是吧？ 嗯。 然后这位院士呢叫做刘先林，是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中国工程师的首批院士，刘先林先生。他是真的为国家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哈，就是曾经做了非常多重要的科研，填补了很多空白，为国家节省资金2亿多元，创汇1000多万元，可以说是从事这个测绘仪器研发55年，把量尺做到了极致。 它是做量尺的，然后用将中国的这个测绘仪器的水平推进到国际领先的地位。所以说我看到他的书桌的时候，记者去他家采访，被他这个书桌震撼到了，然后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分享。我看到了这张书桌之后，也很想分享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书桌就是这个样子。 哇， 水水，我觉得你会很喜欢他的书桌。 这个书桌的感觉就是说很干净， 很干净， 然后 又很朴素， 就很朴素，对， 对的。 然后感觉他应该也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因为他所有的书、 可能我喜欢这条资讯，就是因为我也是强迫症患者，他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舒坦，是不是？ 对，他在他的书桌上所有堆放的文件也好、书籍也好、本子也好，都是非常整齐的被他分布着。 嗯，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这个书桌的正中央，应该是他经常伏案作业的地方，是有特别多的那个，就是好像是用尖锐的物品划过的那些痕迹，应该就是在那儿一直在测绘的时候，在精进这个量尺的时候，始终在进行一些勾勾画画的工作，时间久了就把书桌的中央刻出了这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痕迹， 没错， 也算是他工作的一个记忆。 大家觉得书桌需要干净吗？就需要整齐，或者说就需要规制的特别特别整齐吗？因为对我来说，我其实实际上我是一个不太喜欢书桌很整齐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东西在哪儿，然后你有一个印象以后，你就会放在那儿。 嗯， 然后如果突然一下子又整齐了以后，你又得找。 嗯，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书桌也并不用特别特别的整齐。 我觉得这位老先生的书桌就是整齐到有点。怎么说，就好像是平时他在用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心的感觉。 说实话，你仔细看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书桌。你看他的书，他没有码齐呀、你看远方的这个书架上面，他都是错落的，有点这种横着摆着的这种方式。如果是真的强迫症的话，他会摆的就是边儿都给你码齐，或者是按一个角给你定齐，你知道吗？虽然设的大小不一样大，他只是一个有秩序当中又稍微有点凌乱的吧，所以说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状态。 但是老爷子这样做腰不好。 为什么？ 就是 一直在伏案是吗？ 就是你一直对于腰椎的压力很大，所以最好是你拿一个东西能够垫在腰后边。我是认真的，因为他的就是怎么说，年纪也到需要真的好好保养的时候了，所以说也是希望他能换个椅子。 对， 我们能给他送个椅子吗？ 人家肯定不缺椅子，人就觉得这椅子坐着舒服吧。水水之所以说呢，是因为他这个书桌真的看起来很简洁，就是那种木质的，然后四条腿的，椅子也是那种最简单的四条腿的，就是腿就是那种钢腿，然后是那种木的一个小靠背，然后一个坐板，上面铺了一个凉席，这样的感觉的确看起来就很简洁。 对， 不知道，我觉得老爷子可能自己舒服就行，对吧？要不然你上门去给他做个按摩好不好？上门按摩是不是听起来还挺靠谱的？抓紧时间再分享一位特别特别可爱的老人吧。是一位老太太了，北京的一位阿姨。 你看 Water 淡蓝色就说了，她说她觉得凌乱一点也是一种美。 对的， 自己找 得着就行。 飞飘飞飘说的，然后她说我的书桌大概一个月左右整理一次。老爷子要伏案作图，没办法直腰啊。然后 Water 淡蓝色又说了，她说我的书桌要温馨一点的那种感觉 啊， 有 Hello Kitty。 是放 Hello Kitty 吗？我就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小绿植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小摆件呐、这种感觉可能会比较温馨文艺一点。我也喜欢这种风格的，女孩可能会比较趋同一些， 对吧？ 来吧，接下来这位非常可爱的老太太呢，是一位微博网友爆料的啊。我看到之后也觉得这老太太实在是太可爱了。今天早上在西四地铁站碰见的老太太，把坏了的这个咱们的墙壁上挂的那个宣传的条幅中间裂了一道口子，她一针一线的给缝好了。我就是觉得实在是太可爱了，这个阿姨就很想分享给大家这个奶奶做的一些事情哈。她就是看到路边的这个出现了一个裂痕，自己从家带着针线就跑到那儿缝了一针一线去把它缝补好，也是觉得很温馨。很多网友给出的评价也特别特别的正面，然后说希望这种老了的好人被世界温柔以待。 其实老人是应该被世界温柔以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就是因为他们做出的努力。 是的， 对不对？ 对的，是他们为我们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对不对？也有很多网友说了，说这个奶奶是一个老有所为的典范。也希望他可以给他发一朵小红花，这就听起来 可爱多了，对不对？发朵小红花给奶奶。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打标签啊， 嗯， 但是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对比起70后、80后、90后、00后来说，就是关于对待老人的态度，其实在表面上可能是有变化的， 嗯， 就表面上可能70后的会更顺从一点，80后的开始有一点反叛，然后90后可能表现得更加就表面上更无所谓一些，但其实我是觉得在内心里面对待老人的态度，我们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变过的。因为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老人真的是很可爱， 嗯， 然后他们 像孩子一样， 虽然经常做错事儿， 嗯， 但是从来不会怀着一颗错的心。嗯、 我就是做对了，是不是？我是你奶奶，这种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的确是很可爱啦、嗯，而且可能跟你的外婆有关系。我觉得你对老人的这种特别温暖的态度，嗯、因为你跟你外婆关系很好嘛， 对 不对？ 嗯，所以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如果是你的国庆节没有特别多就是远出的安排，就是怎么说很久的那种远出的话、嗯、多想想家，多陪陪家人、 嗯、 特别是家里的老人。 是的， 对对， 水水前一阵就告诉我，提前定位就说，珊珊我跟你说个事儿哈，国庆节的时候我必须要回家。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回去见我的父母，陪我的外婆，我必须要回家。 对啊， 嗯， 所以很开心。 好温暖的男主播呢。 嗯，一首音乐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翻滚朋友圈。 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虽然已经平时没有什么时间看纸质书，但是特别特别喜欢去图书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刚刚看到了飞飘飞飘分享了一句诗被美到了水水。 什么、 嗯、我们刚刚不是分享了一个老人的消息，有两条老人的消息吗？飞飘飞飘分享了，他说白发戴花君莫笑，岁月从不败美人。 不管怎么样，随着岁月的流逝，美的奶奶永远是美的奶奶。 对的。 是这个意思吗？ 皱纹也是美的。 对、嗯、你大爷已经不是你大爷了，你奶奶还是你奶奶。白云黑土还冒出来了，但是这句诗真的太美了， 对吧？嗯。嗯， Water 淡蓝色说，水水你马上就要30岁了、 嗯、 你赶紧去查个东西。我不是，我还有2年才30岁。 我今年 27岁，有一次水水在节目当中说我29岁，我就跟他翻脸了。那是我俩信任出现第一次危机的时候。 哦、Water 淡蓝色，你这样不 OK 哦。他说差不多。 怎么还对起话了？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说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去图书馆的珊珊呢？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图书馆啊设计的好，是可以让人瞬间觉得安静下来的。 嗯，我先说一个，就是你知道最近在网上很红的一个，在伦敦的一个就是图书小屋。嗯、 好呀。 它其实是在南伦敦， 嗯， 然后呢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在一个公共领域的一个就是图书的小屋，它加起来呢一共只有15平方米， 嗯嗯，这么小， 这么小，嗯，但是五脏俱全 啊。它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露天的那种15平方米的小屋，对不对？ 对，它在那个 Oxford Tower Wharf， 就是伦敦的一个南边，嗯、就南城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探讨未来居住可能的实验性项目。 嗯， 然后通过其实不同的设计师来进行设计，这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了， 嗯、 就在那个南伦敦。 嗯， 然后呢，这次的这个设计师叫做 Sam Jacob。然后他其实实际上是在讲说，因为在英国最近关闭了很多公共的图书馆， 嗯 嗯，政府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说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图书馆的图书真正的被人阅读起来， 嗯， 然后大家的空间利用率更高， 嗯， 然后不要去做一些就类似于说你开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那没有人去这样的事情，嗯，然后呢这个 Jacob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都市小屋，来从侧面去敲击一下大家的阅读习惯， 嗯， 让大家知道， 其实就是有可能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哪怕是去上班的路上，去下班的路上，在路边，在露天的一个空旷的场地上，看到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小屋，我有可能会有走进去的冲动，是不是？ 对， 真的把图书馆建到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来。 对， 嗯。 然后呢，它里面还讲了一个，我觉得这句话很像一种撩妹或者撩汉技巧啊。他说，你去 看看是不是能不能撩到我？我这人抗撩技能特别强。 我觉得可能我用词不是特别恰当，不是撩吧，应该就类似于 戳中你的心， 戳中你的心。他说，当你去别人家里，你可以从他的书架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哇，哎呦我天哪，心疼。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对吴珊珊挺不了解的，因为他们家没有书架。 我们家怎么没有书架呀？你不是天天在我家书房抽烟吗？对不对， 吴珊珊？ 书架很大，好不好？是满墙的那种。哎， 是了是了，黑下你了。 是我多苦恼，我还得就是在书房专门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好吧，但是这个书屋的确还是挺美的。可是我看到了一张图片，我觉得不能相信，这是吊床吗？ 对，就是在这个 小15平方米还有一吊床。 在这个小房间里，除了有书柜和书桌之外，嗯，还有这样一个可以从它旁边的这个就是竖条状的，就是开放窗户里面洒向条状的这样的阳光的一个吊床。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想象过，在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躺在吊床上啊，带着轻轻的晃动，然后阅读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景，对不对？ 我会晕。 别人晕车啊，您晕吊床，吊床都不行吗？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给了我一个灵感，或者是给了我一个这个想法，就是大家会把自己房间里面的书屋或者是读书的角落装扮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它只有15平方米，15平方米其实真的很小。咱想想咱们大学宿舍，我印象深深刻刻、清清楚楚。我大学的那个本科的宿舍是22平方米， 嗯， 可是我觉得22平方米住了4个人， 四个人 、嗯，对。但是其实大家是那种看都是什么上下铺，然后都是书桌很小，其实可能每人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所以15平方米也就可能跟咱们的宿舍差不多大，或者比宿舍稍微小一点点，就做了一个书屋，还有一个吊床。那在家里，哪怕是我们居住的空间没有那么大，可是我们想要一个安静的角落去读书，我们可不可以就真的创造出这么一个特别温馨的，然后戳中自己的心的那么一个角落呢？比如说我看到有些朋友搬家，他就真的会，可能就正常情况下咱们也刚毕业嘛，就住的的确没有那么宽敞，但他们的确会买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书架，然后那个书架上面会装饰好。你的书架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你刚搬家的时候也给我看过你的书架，好像。 对，我书架就是白色的一个书架， 嗯，纯白是不是， 嗯？然后我自己还做了，上面还用原木拼了一层。 嗯，还有一个朋友，我已经想不起来是谁了。他搬了家之后，他给我发了一个他的书架，他说：“你看我弄得好看吗？”也是一个很简洁的书架，它上面铺满了 LED 灯。 就是半夜的时候，他的书架是 bling bling 在闪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是说，你是把书架当了个夜灯是吗？就关上灯的时候，只有书架在闪着光。我也在想，就有的时候很多那个朋友的房间是这个样子的，就有一个类似那种，能理解吗？我好像不太会描述，就那个窗户，那个窗户是伸出去的那种啊、哦，然后那个窗台刚好形成一个可以坐的地方， 就是挑窗， 叫那个叫飘窗还是叫挑窗吗？ 反正不同的方言可能有不同的叫法吧， 对对对对对， 有的叫飘窗，有的叫挑窗，对对， 有的朋友会在那个平台上面可能放一些东西啊，绿植啊，我就见过一个，他就是弄了一个类似榻榻米的那种东西啊、就弄一个垫儿，然后弄了个靠背，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桌，然后旁边摆了几本书，那是他看书的地方。 不太适合北京。 为什么？ 因为北京普遍来说太阳比较大的时候，你没法在太阳光下看书。 有道理、 然后太阳不大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外面就是阴森森的、 怪不得每次去他家的时候都是那几本书呢就没看成是吗、 彼得洛夫小狼说这个词你自己念好不好？ 说什么呀？说珊珊漂亮是吗？ 你看这 哦，哇，珊珊都27岁了。烦人。下面还有一句呢，真看不出来呢。看起来像16岁的，特别美，开心。 在哪儿呢？那句我怎么没看到啊？ 特别美在这儿啊，你看，特别美。Walter 在蓝色说的啊，他说的是书架特别美，你把书架盖上，你就可以看到，哇，珊珊都27岁了，特别美，连起来了，看到没有？ Walter 在蓝色说要有落地窗，又有绿植，又有沙发，又有地垫，对不对？然后有玩偶，还有书架，然后错落有致的书架特别美。 是的，提到这个比较美的图书馆呢，我之前有关注过一个，其实就是在北京，在京郊，叫做梨苑书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是被美国的一家网站誉为中国地区唯一上榜的世界最美图书馆。当时我看到一张图片的时候，当时心里想，我就一定要去。 你去了吗？后来 我后来真的没有去，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但是他们现在暂时营歇业。就是他们歇业是为什么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图书馆真的很美，在怀柔交界河村，它的外侧呢是覆盖有木柴的，与周围的树林啊环境是融为一体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人比较少，但是后来呢名气越来越大。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这个是在室内拍摄的哦，就是那种你看你从里头看出去的话，从里往外看还是能够看到它外壁装饰的是一些竹林的那种感觉啊，是跟大自然比较融合在一起的那种设计。在图书馆内部，大家可以席地而坐，有软垫提供给读者，你可以坐在那里读书。我当时很想去，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仪式感反而可以让你很安静的去读纸质的书。但是它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讨论的。他们本来之前发出了一种活动的公告啊，他们的所有的书都是募捐来的，意思就是你募捐3本书可以从这个图书馆当中换走一本书。但是前日有一篇文章可以说是让书陷入了盗版书的风波，这篇文章叫做满是盗版书也能当最美图书馆吗？梨苑书屋打了所有读书人的脸。他们的盗版书其实并不是自己买来的，而是通过换书这种行动慢慢的发现书屋里多了很多盗版书，但他们其实也会有志愿者帮忙去挑盗版书，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的挑干净。比如说这个记者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些盗版书，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图书馆推荐位置的《白鹿原》，封皮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页却写着十月文艺出版社。在一本《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当中，内页出现了一句话，这句怎么翻啊？谁来帮帮忙？而不是正确的翻译，等等等等，会出现这样的盗版的书的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书呢，也是开始在慢慢的被清理的过程当中，书也是正式的开始发声道歉了。我之所以说出这个盗版书的风波，并不是在质疑这个书屋，我是觉得我特别特别希望他们可以借这次风波好好的去做规范化的管理。包括这次风波出来之后，有一些好事在发生，有4家出版社联系了这个书，说我要捐书。就真的很希望最美图书馆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图书馆，在它开业之后，我依然会去梨苑书屋看一看。 其实说实话，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其实另外的一个工作是做出版的。然后你知道，就是对于做出版的人来说，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特别能够理解大家买盗版的心理。因为你知道，就如果是说，比如说一个真的，比如说一个名牌的包包和一个假的，可能是15000和1000的区别。很大。但是 一本正版书和一本盗版书的区别，有的时候就是十多块钱20块钱。 嗯， 盗版书也要8块10块的。 对的。 正版书也就是20-30。 是的。 嗯 嗯， 就是大家还是要，我觉得其实买正版书不是就是我们在有拥有一种正义感， 嗯， 而是你要知道你也有要用你的知识去换钱去挣钱的那一天， 嗯， 你也有这样的需求， 嗯， 而当你封住别人这条路的时候，你也是再把自己的知识弄得更不值钱。 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朋友也是不小心买了盗版书吧， 嗯， 他可能也并没有这么多的哎，想法，他只是哎，这儿有卖书的，然后是那种二手书店，看着还不错，那我就批量的购买一些吧。 嗯， 但是我觉得水水给咱们提了一个醒哈，就还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喜欢读纸质书的话呢，尽量到正规的渠道上去买正版的书籍，是对知识和作者的一种尊重，其实对自己获取知识也是一种好处。盗版书里面的确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情况，你包括出现这种翻译不准确啊，或者是插入大量莫名其妙的描写啊，对咱们来说这不也是看着不开心吗？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最美书屋它当中出现的这些盗版书，我们也是希望赶紧出去还我们一个正版书的书屋，好不好？ 对的，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上7:30到8:30，8:30到9:30，连续2个小时我们都会陪伴大家了。那现在这个时段呢，大概就是这样，送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送大家一首很可爱的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讲述那些北京你不知道的事儿。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 AM927，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微微一笑。我是对北京虽然已经来了9年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在北京生活了7年了，但还是经常觉得很多地方灯下黑的水水。 嗯，其实今天呢，咱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北京的冷知识哈，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平台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看看你知不知道这些冷知识呢？那在哪里可以我们进行互动呢？除了收听之外呢，还可以收看了。 嗯，那除了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3种方式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大家要知道啊，982活力调频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所以说大家首先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进入这个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进入这个房间。最重要的是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叫做982魔力工厂。 嗯，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会在这3个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保持密切的互动。 嗯，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比如说那个图书馆的飘窗的问题，飞飘飞飘说了，他说飘窗就是飞飘飞飘的窗。 是有多自恋呢？那黄山还是山山的山呢？是不是 你要穿个黄色的裙子， 就 是黄色裙子的山山 啊，金庸小说里面的黄山女子，这种感觉。 OK， 然后沃特淡蓝色说了，他说自己买的书一般来说是舍不得捐的， 真的是。 嗯， 包括我跟水水聊过很多次，真的是自己亲自买的书哈，或者甚至看过的书都不太舍得借人， 我不借人的， 因为是在我再送他一本新的都不太愿意借人的。 对，我不借书的， 没有感情的，是不是？ 嗯，就是如果你喜欢，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拿的话，那要不然我就送你， 嗯， 要不然我就是比如说再给你买一本， 嗯， 要不然我就跟你说自己买去， 嗯，对我你肯定就是自己买去。还好啦，水水还是经常送我一些小礼物的。前两天还送了我的那个2018年的日历， 嗯 啊、特别早，还有3个多月就送我2018年的日历了。怎么着，我今年是过完了？ 这不是怕您人缘好，大家送的太早了吗 ？ 对不对？ 但是要提醒大家哈，你在直播平台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哈，如果您觉得还不错，哎，每天早上愿意跟这两个人聊聊天，我们还有其他的主持人团队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资讯。如果您觉得还挺开心的话，请你啊点击关注，好不好？ 嗯、 啊，点击个关注呢，给我们一个支持。万水千山总是情， 给个关注 行 不行？嗯， 谢谢大家了。那北京冷知识给大家带来15条。因为作为一个3000年的古城，北京的确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沉淀，而且现在虽然已经成功转型了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小知识、小故事。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你真的了解北京吗？咱们一起来看看关于北京的15个小秘密，好不好？ 嗯。 第一个小秘密，就算不在北京生活的朋友肯定也都知道，非常非常的熟悉，地标性的建筑物了，可以说是、 嗯、 北京年轻人的一个聚集地，三里屯。 对。 为什么叫做三里屯呢？ 就是我一度以为珊珊家住在三里屯。 我怎么就住在三里屯了？就是我晚上7点以后都在三里屯活动，是吗？我毕业之后很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住在三里屯， 对不对？ 嗯。但是后来我放弃了。 嗯。 我觉得我可能晚上就永远都回不到家里，或者是如果朋友就总会隔三差五的说：“哎，珊珊，我在三里屯呀、啊，你是不是住在附近啊？要不然出来喝两杯啊？”那我可能就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三里屯的确是年轻人其实很常去的一个地方，而且其实它并不只是有像酒吧呀、夜店啊这样的一种休闲娱乐的场所，还有很多值得年轻人去聚集的那种文艺聚集地， 有很多放电影。的， 对的， 有书店， 是的、 嗯、有各种吃饭的， 是的， 然后各种奇奇怪怪的店。 嗯，那三里屯到底为什么叫三里屯呢？有没有朋友竞猜呢？ 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冷门了，这个 太冷门了吗？ 有点冷门。嗯， 我跟大家开始这个普及一下之前分享的关于北京的一个冷知识哈。我昨天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那年花开， 嗯、 其中有一个这个太监的角色， 嗯， 他说我想不想听贝勒爷的话了、 嗯、 我要自己挣钱，我不想死之后被埋在中关坟。当时弹幕上就有很多朋友问说中关坟是哪儿啊，但是我知道呀，对不对？我就特别热情的去弹幕回复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中关坟呢就是现在的中关村啊，它最早指的就是宦官死后埋葬的一个地方。 对、 啊、 嗯， 跟这个三里屯相比，我觉得三里屯大主流多了，你知道吗？那三里屯之所以叫做三里屯呢，是因为它的字面意思就是 距离内城3公里的腿儿、嗯。 那十里铺是不是就是距离内城十里的铺呢？ 感觉三里屯好像离十里铺还远得很。 那三元桥呢？ 不知道啊，为什么叫三元桥呢？对不对？咱们先从三里屯开始讲起吧。 好， 距离内城3公里的屯，这个内城是在哪里呢？内城指的是九门之一的朝阳门，所以说它距离朝阳门3公里，被命名为三里屯了。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OK， 其实北京有很多带数字的地儿。 是的， 什么五棵松， 嗯， 对吧？然后三里屯儿， 或许当年有五棵非常著名的松树吧。 四元桥、五元桥， 嗯， 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嗯，但是我在想，三元桥、四元桥、五元桥，应该不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 你知道，哦、你知道，就是你说到这儿，在伦敦有一个地铁站的名字超经典的、嗯、，Seven Sisters， 七个姐妹是吗？ 那一站就叫七姐妹， 嗯， 就是那个地方叫七姐妹， 嗯， 所以你经常听到他们的那个广播，就好像说，请大家坐好， 七姐妹到了， 本对下一站七姐妹站， 嗯， 小在七姐妹下车的乘客请注意， 听起来特别有这个浮现出了七个姑娘的画面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对不对？ 你要说这个数字的话，那北京多得很啊，嗯。东40条，东41条，东42条，东43条， 好的， 一直数不完，对不对？ 嗯。 那三里屯说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以后啊知道了，这是距离内城3公里的一个屯儿。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冷知识呢，跟一个这个景点有关系。这个景点其实蛮冷门的，它叫做古观象台，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距离现在呢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这是古观象台的一个图片啊。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冷知识，是可能我们听起来觉得哇，这好像跟我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啊，只是分享背后的这个历史性的知识哈。 就是我们讲到夜观天象的时候， 嗯， 是不是就是一个就白衣穿着白袍的人，然后要站在这样的底下，然后开始看呢？嗯、 可能是吧，反正电视剧里都是这样演的。嗯、这个有800多年历史的古观象台呢，可以说是屡遭劫难了。法国、德国等国情曾经先后把这个仪器劫掠， 嗯， 后来迫于压力归还了。 嗯， 但是至今呢，在观象台上的这个魂仪还有简仪都是复制品，真品分别在紫金山天文台还有南京博物馆收藏着。嗯，这是古观象台的一个冷知识。 嗯， 那第三个 就是对比起我们今天分享的星空的那个消息， 嗯， 我就觉得其实观天象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嗯，而且我觉得古代的时候能用这么没有那么先进的科技水平， 嗯， 去创造出各种精密的天文仪器，去得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是一件特别特别伟大的事情。 嗯，你像鲁迅先生说就诸葛进妖嘛，他就说诸葛亮就是描写的太像妖一样了，就太厉害了。然后所有的影视作品也好，还是就是三国原著他的原著里面也好，诸葛亮永远都是那种看一看天空就知道下一秒是什么，就是知道明天是什么天气的人。 那 移动的天气预报， 嗯，这个小妖精太厉害了，是不是？ 嗯， 基于那点事儿问了，说是不是三里？ 是三里。 刚才我解释的是距离内城3公里的腿， 是三里。 嗯， 是三里。 距离内城三里的腿是吗？ 嗯，三里腿是距离内城朝阳门3里的腿。 好吧。 嗯 嗯，咱们这样吧，咱们现在用导航查一下。哦， 但是资料上写的是3公里。 是的，是3公里。 嗯，我们这个确定以后告诉你好不好？ 肯定是3公里。嗯，当年可能没有公里这个计量单位吧。 但是里和公里不一样吧？ 不一样。嗯， 没事，我们查了以后明天告诉你们好不好？嗯， 好的。来吧，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将军墓，袁崇焕将军墓，大家其实应该会稍微的熟悉一些了。 嗯， 就在广渠门外，有没有朋友见过呢？广渠门外的袁崇焕将军墓呢，从明末到现在已经超过400多年的历史了。 嗯， 可以说是留下了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故事。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袁崇焕将军墓，是因为我曾经看过这个故事，这个守墓的故事，我觉得还挺感人的。 嗯， 可以说是近乎神话，我觉得在这古今中外都可以说是一个记录。 嗯， 先给大家看一下袁崇焕将军墓的这个情况啊，这其实是后来 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 修建的。 嗯， 对，看到了这张图片，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所以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袁崇焕将军墓的守墓人的故事。 嗯， 是姓佘的一家人。曾经有一位姓佘的义士，是跟随袁将军多年的一位谋士。 在袁将军被害之后呢，他含悲嫌愤的冒着灭民之祸，偷偷的取回了悬于旗杆上的袁氏人头，埋在了自家的院里，从此隐姓埋名。他临终之前嘱咐家人说，死后呢把他埋在袁大将军身旁，并要求佘家的子孙此后不许为官，不许回南方老家，世世代代的为袁将军守墓。就为了先祖的一句祖训，佘家的十七代人守了整整374个年头。 哇哦，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故事，就会觉得信守承诺到底算是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对于棘守承诺的人来说，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辈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他是世世代代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好像 承诺两个字， 我觉得就好像你是把一种就是美德写进了这个家谱的 DNA 里，然后每一代人都会感觉到这样的 DNA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意义吧。有没有？ 是的， 很感人，我觉得。 这样吧，咱们先这样，咱们先给大家出几道题，然后送大家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看看有没有人开始答对，好不好？第一道题，大家听好了，如果你常常听相声的时候，就肯定熟悉了"玲珑塔塔玲珑"这个绕口令。那请问，玲珑塔到底在哪儿呢？第二道题，北京有句顺口溜，机灵果儿、透亮杯儿、小金豆子。第四句是什么呢？以及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先就这两道题吧，大家告诉我好不好？再出第三道题吧，因为这道题其实很有趣。北京石狮子最多的桥是哪座桥呢？ 这样吧，我觉得这样问一下大家好了。北京石狮子最多的桥是卢沟桥吗？是或不是？好不好？ 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个答题的顺序哈，选择一或者是二，是三，以及你的答案。我们先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那些关于北京你不知道的冷知识。一会儿见啦。 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街头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欢迎回来， 好听啊，对不对？ 很好听，很好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的节目微微一笑。 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北京的一些冷知识哈。刚才问了大家一些问题，比如说玲珑塔到底在哪儿呢？大家还记得玲珑塔这个特别熟悉的绕口令吗？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题， 第一层。 第一题，玲珑塔在哪儿？刚才飞飘飞飘在直播平台跟我们说了哈，说这个北京有一个玲珑公园， 嗯， 包括 Walter 淡蓝色说玲珑塔在鸟巢旁边呢， 嗯， 鸟巢旁边那个也叫玲珑塔，对吗？ 对，鸟巢旁边那个当时媒体中心吧，我记得好像是，叫玲珑塔。 对的， 嗯， 但是其实咱们这个俗语当中的，或者是相声当中的绕口令当中的这个玲珑塔呢，在现实世界中是位于西八里庄昆玉河畔的，真名是永安万寿塔， 嗯， 这是我们所说的玲珑塔。 飞飘飞飘说，从城里出去去门头沟的话，走到三环和四环之间就会看到玲珑塔。他讲的应该就是国家体育馆旁体育场那儿的那个玲珑塔。 咱们俩两个路痴。 哪儿来着？ 哪儿来着？三环四环之间是吧？哎，算您厉害。 嗯， 那正在开车的朋友啊，小心开车哈，不认路的好好导航。 嗯， 但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调频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来听我们的节目了。有时间的话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不好？ 对， 嗯。其实刚才我看到了一个另外特别有趣的题，关于北京大学的。 没有，你问的三个问题还没公布完呢。 没有人回答，我就不公布。 这么任性。 我只公布有人回答问题的答案，对不对？ 我来回答。 好的。 不是。 不是。对。北京石狮子最多的桥的确不是卢沟桥。 嗯。 但是说起石狮子，为什么会觉得大家会想起卢沟桥呢？是因为北京民间有句话嘛，叫做 卢沟桥的狮 子 数不清。 是的。但实际上呢，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其实不是最多的。说起石狮子，叔叔要不要来一段绕口令？ 山前有44只石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只石狮子吃掉了山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山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 色 死了山前的44只石狮子。 我的天哪，石狮子在哪里最多？直播间最多。各种主持人都念过800遍，对不对？ 但你知道这个对于四川人、重庆人、贵州人、湖南人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绕口令吗？ 你是贵州人对不对？ 对啊。 嗯，对你来说也比较可怕。 怎么第一次认识我吗？嗯， 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平舌和翘舌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嗯， 但是突然 我来给你念一遍贵阳话版的。 好的，贵阳话版的。 三千有44棵紫色柿子树。 好喜欢，重新来，重新来。三千有 44只柿子，三后有44棵44柿子树。 三千的44个柿子要吃掉三口的44棵44树上的柿子，是吗？那听起来就这个专业好学许多。 对不对？ 以后做方言版的节目。 嗯 嗯，那石狮子最多的桥到底是哪一座呢？是颐和园里面的十七孔桥。 嗯， 十七孔桥呢一共有石狮子544个，而卢沟桥据记载呢是原有石狮子627个， 对， 现存502个，也有人说是501个了。 嗯， 但是总之呢要是比这个十七孔桥的石狮子要少一些的。 嗯，比十七孔桥的544只石狮子要少一些。 啊，要少30多个。就544都不太好念。 嗯， 对不对？ 嗯， 好吧，这是关于刚才这个问题的公布的答案哈。 嗯， 那接下来呢我要继续问一个问题了，我要继续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北京的路牌有几种颜色呢？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冷知识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咯噔一下。我才发现原来住在北京七年并不代表你了解这个城市。 那当然了，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聊一聊，让大家如果生活在北京的话，如果来北京游玩的话，好好的观察一下，包括无论你在哪个城市，每个城市都你不知道的小秘密。 我要问你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没有的冷知识。 好的。 你每一次开车在长安街上，你会发现到建国门那个附近有一个彩虹的那个。 建国门在哪儿？就是咱牌照对不对？我想想啊，我是从东二环盘建国门桥， 你就听我说，你听我说， 往东，然后到了牌，好的，就那儿，我知道了，彩虹。 你会发现它那儿不是有一个彩虹的那个东西吗？ 对的， 你经常见过 霓虹灯那个。 对，我想问你，那个是干嘛的？ 嗯， 庆祝我来到了建国门。 您排场真大呢。 那个是当北京没有彩虹的时候放彩虹给大家看的吧。嗯， 是有一次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我的，他说其实那个就是沿革的长安街，就在那个彩虹那儿就结束了。 哦，是吗？ 所以两个彩虹卡住的中间这一段是沿革的 长 安街， 是吗？ 对。 那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啊？如果有说错的话，赶紧出来纠 正 我大家， 可以纠正我们是不是？嗯，在去我家的路上，你会碰到两只大熊猫。 望京的那个大熊猫是吗？好。 我刚才说完之后觉得很像活体大熊猫，你知道吗？ 对啊，吓死我了！我说会碰到两只大熊猫。嗯， 那两只大熊猫是什么意思？ 我还真不知道哎。 那两只大熊猫是欢迎我回家的。对一个城市总要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回答我北京不同向的路牌？我这 淡蓝色说了，那熊猫叫做熊猫环岛。 回答的这么及时吗？嗯，北京不同方向的路牌呢，其实的确是有不同的颜色的哈。在北京南北向的路牌是绿色的，东西向的呢是白色的，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张图片哈，这个图片上面截取了四个路的路牌，分别是南北向的雍和宫大街，还有南北向的西什库大街，这是绿色的路牌，以及东西向的复兴路，东西向的工人体育场北路是白色的路牌。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被师就是被师傅问说你在路南啊路北啊路东啊路西啊，就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看一看路牌的颜色，首先可以判断自己在一条什么向的路上。比如说你在东西向的路上，你就只能在路南或者路北， 是的， 你就不会答出路西这样的答案了。 是的， 然后司机师傅就问你路西在哪儿呢？马路中间吗？ 正常情况下的你可能不能走到那个路牌的很近的位置去看它上面标注的东西或者是南北嘛。但是老远还是能瞅见那个路牌的颜色。而且刚才我说这四条街的时候，四条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南北向的雍和宫大街，南北向的西什库大街，东西向的复兴路，东西向的工人体育场北路。请问水水小朋友，刚才念的这四个街名或者是路名有什么小的规律吗？ 东西向的叫路，南北向的叫街，对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在北京南北向的通通叫街，东西向的通通叫路。 我的妈呀，我真的不知道。 很有趣， 真的不知道。 对不对？ 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前一阵刚知道的。但是在今天分享的冷知识当中其实是没有这个的，我是看了这个路牌之后突然被它就是唤起的这个记忆想起来了。除了路牌的颜色， 南北的叫街， 对的， 东西的叫路， 对的。 真的是，我就反映了一下自己家旁边的四条路，好像竖着的就是叫街，横着的叫路。真的是这样。 是的，那最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冷知识好了。这个最后的两条吧，因为我觉得这两条都还蛮有趣的。 好。 一条呢是跟五塔寺相关的，与北京动物园有一墙之隔。它的正式名称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有去过的朋友吗？ 其实我挺想去的。 为什么？ 这个博物馆和别的博物馆不太一样的是，它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垃圾堆里面捡出来 的 嘛。 对 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 我之前不知道，但看完这个以后我想起来，就之前有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搞博物馆的朋友，就是做博物馆工作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其实有一些博物馆的藏品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在里边看一看。 对的，刚才给大家播出了一张图片哈，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视频直播，那是五塔寺的一张图片，其实就是就像就跟它的名字是差不多的，就是五个塔形成那么一个建筑，它里面绝大部分展品呢是工作人员从旷野荒郊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好好的去逛一逛，看看垃圾堆里能翻出来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对，我最喜欢在北京由那种老的建筑改装以后有别的用途，但是它的壳还是老的。 是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条冷知识，我觉得其实还挺无聊的，但是我就是一个无聊的人嘛，对不对？在北京最远的两站地铁是哪两站之间呢？ 不应该是一号线的最东边和一号线的最西边， 两站地铁相邻的两站地铁。 哦，相邻的两站地铁。 是的，最远的两站之间间隔。你好机智啊。你就不等大家回答一下吗？在北京地铁两站距离最远的是机场线，从首都机场第二航站楼到三元桥站，我给大家下载了 就是这个地铁的路线图，你可以看到哈，正常情况下周边的这个相交的地铁线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从三元桥站到二号航站楼这个地铁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它的距离超过了20公里。 你知道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就是北京最远的两站是哪两站吗？ 哪两站？ 直播间里我的大脑和你的大脑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以光年来记的。 其实挺近的呀，是不是？毕竟咱们是同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吗？再次提醒大家，这里 是同一个节目呢。 对对，要不从中间划起一道墙吗？不管怎么样呢，看看直播间两个主持人是什么样子吧。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 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按照惯例来聊一聊各个国家的早餐。你吃早餐了吗？准备好？ 是的，来听早餐吧。送大家一首《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听饱就够了。 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吼、oh, ，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 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Party like a rock 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 star。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 活力调频 青年广播。那我们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微微一笑，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看我们，分别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或者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 是的， 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对的、也记得关注主持人啊，我是珊珊，这是水水。 珊珊水水总是情啊， 点个关注行不行？ 好，你今天吃早餐了吗？ 没有，我每天早上都来不及吃早餐。 那正好，没事儿，有5个国家的早餐等着你吃。 好吧， OK， 那今天我们从哪一个国家开始说呢？ 今天一共有哪5个国家的早餐啊？ 今天一共有蒙古，然后伯利兹城，然后匈牙利，然后韩国，和巴基斯坦， 是不是啊？要不然从这个蒙古，从近呢， 那从蒙古开始说吧。 好的， 蒙古的早餐，看起来真的是挺蒙古的，通常包括羔羊肥肉、面点，可能还有一些乳制品或米饭。在蒙古的西部，他们还会在早餐中加入马肉。所以真的是草原的早餐。 我喜欢，我很爱。 你很爱吗？ 我喜欢各种包子饺子。我跟你说了吗？昨天玻利维亚的那个饺子我就很爱呀。对不对？

点下去。 嗯， 那也有真的不怕脏的，就直接是飞跃进入沼泽。 那、 哦、嗯，所以这个比赛 飞跃跳进泥潭的感觉。 对，所以在这个比赛在当地还是有一些名望的。 嗯， 所以每年其实，在英国都会有各地的这个好奇的人到那里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沼泽的潜水比赛。 嗯，嗯，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这提到沼泽的时候，咱们应该更多的想到就是以前看各种就是片子，比如纪录片呐、啊嗯，还有电视剧啊，就碰到沼泽的时候，其实会越陷越深的嘛。 嗯， 就你越挣扎越呼救，然后你就陷进去了。 嗯， 那请问，比如说在沼泽地里是怎么潜水的呢？ 它这个沼泽非常非常浅、 嗯、啊，明白了， 非常非常 就是泥潭的感觉， 就是一定能保证你不会掉下去的那种沼泽。 嗯，嗯 安全很重要。 对的、嗯，但是有没有听过就是真的掉进沼泽和陷入泥潭，如何自救？ 首先好像是你要减少移动， 千万不能呼救，对吧？就不能， 千万不能， 不要呼救，不能就是手舞足蹈的呼救。 对，就动作不要太大， 嗯， 然后慢慢的。哎，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注意安全了， 不要挣扎， 注意安全。 嗯，我看到了一个说这个比较专业的回答哈，咱们一起来这个看看合不合理。 嗯、 他说，如果不小心掉进沼泽， 这要怎样呢？ 一大早为什么突然跟大家聊不小心掉进沼泽该如何自救、嗯？ 因为刚刚分享了一个沼泽潜水赛嘛，对不对？ 对，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一刻有一些好笑。 OK，、 嗯、因为沼泽离咱们毕竟很远啊、嗯，就平时生活当中不会回家路上碰见沼泽嘛。 好，那这样就设想一下，珊、珊就突然一下就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沼泽，然后遇到了非常危机的情况。 哎呀，我掉进沼泽了！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不要挣扎，应该采取仰面平卧式的姿势， 嗯、 尽量的扩大身体的接触面积，慢慢移动逃出泥沼。 OK， 怎么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逃生的法则哈，比如说一旦发觉这个双脚下陷，应该把身体后倾，轻轻的躺在地面上面，跌下的时候呢，尽量张开双臂分散体重，这样可以使身体浮于表面啊、 嗯。 然后不要脱下背包或者斗篷，可以增加浮力等等等等。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搜索一下，因为肯定网上有各种专业的这个意见，怎么样逃出沼泽。主要是我觉得咱们碰到沼泽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Okay. 嗯 ，OK， 那我们其实实际上。也是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首先呢，在沼泽还是真的是要注意这样的救护的一些知识。 嗯， 然后其实实际上倒回到原来的那条新闻，我们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趣的国外的节日了。 是的， 就比如说有这样的沼泽潜水节，同时呢，在德国现在也在举办一个巴洛克节。 嗯， 也是一个带有音乐和文学这样的艺术气息的节日。 接下来咱们继续分享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内容，还是要问一下大家都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嗯、 你们都属什么呀，能告诉我一下吗？就如果今天有很多是我们的老朋友，比如说 Verona， 然后 Verona 属什么的，比如说 Lisa， 我都不知道他们属什么的、 嗯、 然后子文的小弟弟小伙伴们应该都很小吧，可能是95、96年的。 子文是属什么的呀、哦、 子文是不是92的呀？我不记得了。 嗯， 嗯， 嗯， 应该是，好像是咱们这个百度一下。嗯， 那92年就是属 猴， 对吧？对不对、 嗯、待会儿等他进来再详细的问一下他。 嗯，所以你马上要分享的这条消息是跟属相有关，对吧？ 有好多人是99年出生的，嗯，有97年出生的，还有00后，残梦年华是00后，我的天哪！啊，我这下来分下，我好慌呀，就突然觉得比我小10岁吗？ 我感觉到了你的慌张。 嗯，这个分享的 手都开始 是跟属相的确有关系，因为咱们之前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哈，关于生肖和属相。 你今天聊的跟 Lisa 有关，因为 Lisa 属龙。 真的吗？ 嗯、 好棒。 所以 Lisa， 你是88年还是00年？ 伤人了这个话题，万一是00年伤咱俩，88年伤 Lisa， 不是特别好。 那我宁愿自己受到伤害，没关系，你是00年，对不对？ 嗯嗯。但是好像很多朋友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哈，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老的说法，属龙的孩子更有出息。 嗯。 嗯，很多家长都是望子成龙的，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呢？嗯、有很多就是传统的强势属相，比如说龙啊、虎啊、马啊等等等等。 嗯， 但是最近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在8月22号发表了一篇论文，迅速引起了各种热议。在这个论文当中，报告显示说，龙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在学业成绩上的确胜过了其他生肖属相的孩子，也就是说，望子成龙的这种传说。龙年的孩子更有出息的传说竟然被这篇专业的论文所证实了。嗯 ，OK， 首先、嗯、咱们先给大家说这个准确的这个结果哈、 嗯、 然后再说具体的原因， 好， 以及一个反转的剧情。 好，嗯， 为什么这种龙年的效应